好，翻嚟第四節嗱，咁又涉及到呢個所謂長生不老嘅問題咧，即係我哋第三節咪已經好講得好清楚啦。其實而家就唔係用呢個咁誇張嘅講法俾你聽，佢而家喺市面喺坊間都講，慢慢有呢個所謂抗 anti-aging 抗衰老。咁但係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喺歷史上咧，我哋係見過一啲記載嘅。記載嘅形式係歷史書入邊啦，尤其係中國歷史書入邊，譬如係喺講呢個魏，即係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即係大家記得啦，就喺漢，即係呢個東漢嘅末年咧，佢有呢啲天師道啊， 好多收內丹嗰啲， 五斗米道啊， 收真氣嗰啲， 咁就暴動啊嘛。咁當其時，曹操咧就收編咗，應該係天師道啊。我記得應該係張魯係嘛？即係嗰班人。 係張魯係。 咁無論啦，佢兩個仔曹丕同曹操，同埋曹丕同埋曹植都記載一樣嘢，就係佢呢班人咧係唔老嘅。係。同埋有啲就直情係識幻術添啦，譬如左慈啦。咁我一路個諗法就係、是。曹丕同埋曹植係冇理由講大話嘅。我覺得佢哋應該係真係見過呢啲嘢。咁如果你從呢個推敲，就係其實喺當其時呢啲道教嘅實踐入邊咧，當然佢係一個政權嚟啦。即係曾經係打到即係呢個漢朝嘅呢啲軍隊一撲碌，但係曹操就好嘢，打贏佢哋，不過冇殺佢哋，就收編啊，甚至。應該同佢結成親家添嘅，所以理論上咧，佢哋接觸呢班人咧，即係曹氏父子去接觸呢班人，應該係好密切嘅。而佢哋見到呢啲嘢咧，舉個例，譬如話，曹操想捉左慈，跟住又捉唔到佢，變咗好多個人出嚟。又或者曹植見到呢班人，無論係男女都一路都好靚唔老嘅。我覺得應該有歷史上應該有某種程度嘅真實喺度。容許或許有誇張，但係。他們應該實踐過這件事，咁其中一樣講就是房中術， 係啊，呢個其中一個咧， 係啦。咁到今時今日，我哋無從去論證呢樣嘢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譬如我哋今日講呢所謂另類嘅治療，譬如涉及到呢所謂即係抗衰老、衰老嘅嘢，咁我哋有冇一啲即係現存嘅一啲實際嘅例子，可以同頭先我哋講嗰啲古代經驗可以連結起上嚟咧？ 連結到嘅，你。咁啊，如果平均嘅年齡，咁如果一個超過120歲，你話都係咪勁咧？ 點唔可能添啦？ 唔可能啊！我咪就硬兜兜講俾你聽啦。 係有嘅， 梗係有啦。嗰、那個周有光呢位老先生，我哋嘅 一百十都 係啊，就已經咩？就已經係賣嗰120啊！ 120啊， 係120啊！佢嗰個 係即係嗱，呢、這個要講講你啊，周有光咧就係其實中國著名嘅語言學家啊，係 嚇，啱啱好似係上年 過身 嘅嚇，咁佢嗰個學術成就係非常之高，我都係一研究中國文字都係睇佢嗰啲書其實在那個叫係傳說裡面嗰度咧，阿當係900歲啦，咁即係唔真啊！羅啊都係900。 咁啊，嗰時講啲講咗都幾百歲噶啦。 咁嗰啲即係嗰個你話歷史記載講真講假咧，即係大家另一個睇法。咁但係咧，即係喺道家裡面咧，其實都講嘅，即係其實佢話人咧，佢基本上咧，佢好正正式式講咧，佢話如果你咧即係嗰個叫做係養生得好嘅話咧，其實300歲咧係得嘅。300歲，即係我哋嘅人壽300，即係跟呢個叫自然嘅嗰個時間啊，即係日出日落為一日咁嗰度咧，幾多為一年咁嗰啲咧，就係300歲咧係有呢個可能嘅，而咧呢個可能咧就係佢已經咧，即係你過咗到咗三百歲咧，你一個叫地仙嚟嘅啊。咁但係咧就喺嗰咁嗰啲咧，即係你話即係真真假假，會唔會講大話咧？咁我哋都 因為問題就係你。即係歷史上嘅即係記載咧，第一樣嘢已經有人質疑啦。 但係唔係我就講現實個。 我知，但係歷史上有啲記載咧，又的而且確咧，即係我哋都幾有信心嘅。譬如唐朝嘅孫思邈啦，咁佢歷史記載呢個應該唔講係100幾歲噶嘛。佢係藥王嚟噶嘛，佢又係炼丹噶嘛。 啊，比如我哋頭先講嗰位周若光老先生咧，因為最近啲人都喺度即係講翻咧，因為佢唔係一個叫好正式，我諗佢都有修行嘅，但係佢唔係好正式嘅修行，佢淨係講俾你聽，你點樣一種叫清閒生活嘅啫。佢嗰個養生嗰個，而家最近好多人都傳，即係因為佢人版嚟噶嘛，俾你睇到噶嘛。咁佢講誒好簡單啦，你素食啦，唔好食咁飽嘅咩嗰啲咁。咁佢有個道理喺度。咁但係我親眼見過咧，都有一個116歲。是呃不到人的，他是116歲，他是一個少林寺，即是南少林 的一個老先生來的，即是莆田的少林寺的、那個、山主來的。那為什麼是呃不到人呢？因為他司徒美堂的保鏢黃埔軍校那裡有名的，看到他眼兜兜看到他的時候，我就是問他拿司徒美堂的資料嘛。 哦，即是你訪問過他。 是啊，那就直接在當時那裡還有他原來他徒弟呢， 那你那些人 他stay在香港的那時候， 原來那些人不知道誰是司徒美堂，你可不可以解釋一點 呢？司徒美堂呢，就是那時候就是孫中山呢，就去美國那裡呢，就是那個致公堂，致公堂我們那時候都略略講過啦，即是叫中國共濟會，他那個羅斯福未做總統的時候是他們的個法律顧問，司徒美堂就是他是那個時期呢，就是幫孫中山呢就籌到那好多即係50多萬嘅嗰啲咁嘅革命費用，咁、佢都話咧，即係革命之母咧就係依班華僑嗰個咧，咁、佢就其中一個。咁、後來咧，1949年嗰度咧，咁佢其實係即係民國嗰陣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想佢翻嚟中國咧，直到咧咁佢就唔翻嘅。佢話佢最中意唔翻嗰時候咧，佢都講到明佢唔中意蔣介石。咁、但係喺到1949年嗰度咧，其實啲夾晚都整嘅就喂開國大典啊，你一定要在場咁樣。咁佢嗰時就翻翻嚟中國，咁所以咧，司徒美堂咧一個好即係都其實係好重要嘅一個政治人物嚟嘅嚇。咁、而咧就係、一講翻佢依位老先生咧，就佢就116歲，我係差唔多5年前嗰時見到佢嘅啊。咁啊做啲資料，咁佢嗰時咧你要睇到佢咯。 佢110多歲，佢仲同你講到嘢都係 唔止啊，唔使用拐杖行噶。 哦， 嚇！不過咧，佢啊四林子嗰度咧，咁我都覺得阿蔣金都係佢嗰啲徒弟嚟㗎。哦，知唔知邊位蔣金啊？嗰日有好幾個，因為佢原來佢係喺70年代嗰陣時都 stay 喺香港喺藍田嗰度有。 仲有喎，原本我係想講啊，虛雲都係。 虛雲梗係啦，虛雲其實成日落嚟香港㗎，係 啊， 虛雲都成即係有成100歲好似嘛， 係啊， 係唔係佢原本唔死嘅係 16嘅，好似虛雲都係， 係啊， 唔係我 check 翻，因為我最近我都買咗佢嗰本佢自己寫嘅嗰本書 啊。佢原本唔係死嘅，佢係特登自己要俾啲紅衛兵打死佢嘅。 係啦，啊佢因為佢知道咧喺嗰度佢要認一個又係嗰個叫卡瑪啦。咁佢虛雲大師係咯，佢都係人版嚟嘅嚇。嗰、個因為歷史證明嚇有埋圖片咩？咁我都相信咧，如果我 因為呢件事咧就涉及到虛雲咧，就搞到好大件事。因為點解咧？係連阿胡適嗰啲都要想話要踢爆佢，佢冇咁大年紀，即係呢句喺民國入邊咧，係構成咗一個好有趣嘅就係啲人拗佢究竟幾多歲。 咁你慈禧太后都係同佢一齊走難都 係，係啊係啊係啊， 走噶嘛， 係啊，即係冇得搏噶嘛。傳說就係咁樣咯。OK， 嗱，咁我哋講翻就話咧，近排你有冇見過一啲即係同呢樣嘢所謂養生啦，即係話我哋講啊有關。 我就最近咧，即係真係好多謝我哋嗰個飛碟學會嗰個黃宗介啦。咁佢就係有一位先生咧，叫梁恩貴博士啊。咁啊，其實佢都非常之出名嘅。佢都係嗰個叫北京嗰個咩內丹道養生文化研究所嘅副會長嚟嘅，北京大學嘅嗰啲即國家級係2級人物嚟嘅，嗰、那個係啊。咁啊，亦都咧佢咁佢好多身份啦。咁但係佢最重要咧，咁佢就係喺英國嗰度咧學醫術嘅。咁而且咁佢咧就因為佢本身咧佢都有連鐵布衫啊嗰啲咁咧，佢就將中國嘅嗰個依種咁嘅醫術。就係同埋西方嘅醫術咧，就做咗好多臨床嘅實驗，咁啊俾西方人咧就了解中國嘅氣功，尤其是鐵布衫同埋太極嘅嗰種功能。咁啊好，咁啊而家佢都好活躍嘅，咁佢都嗰次睇咧就佢就係話近呢幾十年嘅成果，咁啊就係講俾大家聽咁樣嘅。咁佢咧就專講咧，我就最有興趣咧就佢就講點樣修練內丹啊，咁佢就講咧佢話內丹咧就係、其實咧你頭先都略略都講到。譬如有陣時咧，用一啲方式 用吐納的方式，不用吃藥的，咁用一種叫方式咧，就令到你的身體咧係自然咧就係滲出一啲分泌物，呢種係荷爾蒙嚟嘅。咁呢種分泌物咧就可以令到你個身體咧就有所調理，咁就 機能重新 係啦， 去回復係啦個年青嘅狀態。 係咁佢咧依個咧佢自己身體力行啦，咁佢做咗好多嘢，同埋咧亦都咧就加埋個西方嘅醫學咧，咁佢都係講出咗一個道理咧，就話依種練中國嗰種嘅丹氣嘅嗰樣嘢嗰度咧，原來就係可以激發你嘅荷爾蒙出嚟。咁、尤其是咧，佢啊簡單啲嚟講咧，佢話最練丹嗰個最激發到同埋最正咧，就係咩咧？就係嗰隻嘅平時咧。神秘之爺都有講嘅，當你練丹嗰時候，如果你開到你個松果體嘅時候咧，然後松果體咧裡面咧出嚟嘅嗰個內分泌嘅激素咧，就嗰個叫黑色激素嗰個咧，係最有作用嘅，因為嗰個咧就可以令到你全身跟住咧就其他嗰啲激素咧都可以咧，即係因為你嘅嗰個調理同埋開咗嗰個激素嘅之後嗰度咧，佢都係自然咧就會生出嚟。咁你咧喺嗰時候咧，你唔需要食藥，你其實飲水都得嘅。咁你話咧依個，你講嘅話嘅，可能你自己一個人你得天獨厚咧，佢唔止，佢將呢種嘅道理咧，就變成咗咧，就係幫西方咧有好多，譬如煙酒過多吸毒嘅嗰啲人咧，就用呢種方法嚟醫佢。同好多嗰啲西方醫生一齊睇，用呢種方法咧，係令到嗰啲呢啲咁嘅吸毒嘅病人如何就係即係已經病到死下嗰時候咧，可以咧喺陣時咧係短到係兩三個月嘅時間咧，係全部嘅身體改造咗嚇。咁啊，佢最近咧佢翻到嚟香港嗰時候，佢都幫咗咧，因為我都認識到佢咧有一個病人，佢都話係喺三個月前嗰時咧就係、是。正式的醫院都判了他你是這個血癌的絕症的醫不到他的了，但是他求助就是都認識到這個 梁博士呢，就幫他去看那裡呢，他是在我們剛剛這個星期他那個座談會那裡，他出來呢給那些醫生看那些報告，好像是伊麗莎白醫院的那些報告呢，他看他就公開即係佢話嗱，俾大家睇嗰度，咁啊，而家個醫院都判定咗佢嘅嗰個裡面嘅嗰種血癌嘅嗰、那個嗰啲全部係穩定翻曬啦。咁當然咧，咁未曾除曬嘅，因為喺個鈣裡面嘅鈣嘅骨髓嗰度咧，可能會有復發都唔定嘅。但係咧呢個情況咧就話、是。係證明咗咧，就真係初咧就喺個叫傳統嘅醫術咧，就已經話唔得噶啦。但係佢咧就係幫佢治療嗰時候咧，就一腳教佢去練氣功啦，尤其是打太極。佢話太極嗰度咧，又成個嗰個道理咧，係而家西方咧都係明白到咧，原來真係好有作用嚟嘅。咁啊，嗰個係咁啊，所以 咧，包括埋打坐啲啊， 有嘅。咁佢話嗰個叫係基本上咧，佢話內丹咧，佢所講嗰個練嗰個氣咧，就即係我哋就講嗰個叫做係唔係即係嗰個叫古文嗰個氣啊，係啊嗰種嘢， 係咪嗰個好似毛字嗰個下邊有四點水咯？ 咁佢就係其實基本上佢個道理咧，佢就講一樣嘢，佢話基本上咧就係呢個咧中國咧一直咧就已經有呢個道理傳咗落嚟嘅，咁嗰、那個即係嗰個古文咧。行氣欲配命啊！嗰四十五個嗰啲算文咧，裡面咧已經將呢一種咁嘅理論咧就講咗出嚟。咁佢依個咧就後來發展咯。五禽氣咧，佢話五禽氣咧，其實基本上嗰五種唔同嘅生嗰種形態咧，尤其是變到雀嗰個咧，鶴嗰個形咧，嗰、 那個係 matrix 過嚟 啊！你嘅心有事。所以佢咧俾一個唔識五禽氣嗰個一個 唔係你講嘅時候先講咩事話？ 個心有事啊！ 唔係你講係點樣判定到你嘅心有事啊？ 唔係佢就係講俾你聽，依、這個佢講俾你聽。你嗰個殼形咧，你會自然出嘅嗰個咧，你嘅心包經就有問題。咁佢咧就喺一個西方嗰啲病人嗰度咧，佢真係佢因為佢懂得發氣噶嘛，咁即係出氣咁，佢捉住個穴道，咁佢真係。 唔系，我睇咗 Matrix 先 啊。系啊，咁你如果咧，你咧即系嗰啲有啲变咗系红红嘅。 嗱，唔好意思啊，因为点解我整咗好少时间？我想问你一样嘢。 系， 就头先你讲呢一同西藏或者废唐嘅医学有冇关系嘅？ 有，完全有关系。因为佢基本上咧，佢里面咧，佢都讲佢话咧，佢里面咧，你打坐嘅嗰个形态， 尤其是他講那個呢，我看到那個呢，那個就是尼勒的那個，我們之前也有講過的那個，那個坐姿呢，其實是它裡面呢是一種收內丹的一種方式的，那個是，所以裡面呢其實有一些裡面呢有很多那些系統呢，原來是可以連回到一起互相那個影響。 我成日有個感覺，就是這所有東西其實是同一個源頭的， 是 即係呢啲，譬如煉金術啊，呢啲，即係如果你撇除一啲細節咧，其實大家嗰個原理係好接近嘅。 係，因為基本上咧，你去到再簡單啲嚟講咧，就係響印度同埋東方嗰個咧嚟講咧，你去到最簡單嗰個就叫吐納，呢種咁嘅方式，即係呼吸啊。咁裡面咧發展出嚟嘅一種醫術嚟嘅，嗰、那個係。咁所以你會睇到佢裡面咧，其實佢嗰隻短短個幾鐘頭咧講咧，因為我哋都叫有啲準備啊嘛，對嗰個有啲認識咧，一睇哇，好通，好有道理，就講咗出嚟。原來咧嗰時間咧，因為到今時今日咧，我諗大家都有個水平嘅，即係你有興趣去學嗰陣時咧，睇書啊、上網都會有啲叫基本嘅認知俾到你。但加埋咧有啲咧即係臨床實驗嘅呢啲都係叫專科嘅嗰啲人咧，佢一講咧你就即刻會通㗎啦。咁 嗱，唔好意思啦，因為阿紀圖其實咧就興起咧，佢應該就可以繼續發揮嘅。咁但係我哋又係怕頂住後面嗰個節目啦。 其實都係因為 MC 人嘅咩，我哋係代替 MC 人。 你上咗身， 呢個責任應該係 MC 人 上咗身。佢雖然病， 係啊，呢個佢上身。 佢上咗你嗰個緣，入咗你個緣，個緣分入過嚟。 多得佢帶我去不丹啊嘛。 係啊，咁但係都係頭先講咁多嘢都係一句啦。就你遇到任何嘅疾病。你首先求助的就應該是正統的註冊有牌的醫生。 何解？因為他是可以幫你知道呢，你一個基本呢，即大家都要知道，你已經有什麼症狀， 你有什麼事先，你有什麼事先，是不是？如果不是呢，就因為現在在坊間相當之多是不怕直接說了騙子。這個包括性交改運，包括這些什麼神醫 很多， 基本上呢就無從驗證啊，咁所以就唔好聽咗呢個節目之後咧，就輕舉妄動，係咪？尤其是你係重，即係比較嚴重嘅疾病咧，你 一定要有個基本嘅認知，知道自己嘅身體發生咗咩事。 最緊要就唔好俾人呃錢，係嘛 ？OK，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幾同未講曬嘢咧，我哋將來應該有機會俾佢再 加埋 MC 人， 係啊，快，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